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玉台上的天子爽朗的笑声不时传到公主的大帐里来，为首的大帐自然是韶华公主所做。这位公主少年时极爱举办皇家宴席，也是个笑傲皇城的主。几年前先帝重病后，摄政王临朝，她便收了棱角，安安分分地待在皇宫里。一年前太子登基后，她招了临远侯府的三公子为驸马，出宫见了公主府，这一年已经很少出来走动了。也不知怎的，静安侯爷竟然能够请动他出来参加春寿宴。其他几位公主早就起了纱帐，里面的光景一览无余，各家的贵女们坐得娇娇俏俏的，独一道风景。唯有最临近玉台的韶华公主的大帐还遮得严严实实，她帐里的贵女们急得不行，却又不敢逆了公主的意。 公主，您看他们都狩猎回来了呢，咱们打开纱帐瞧瞧呗，看看是哪家府上的少爷拔了头筹。 是啊，大哥， 认识了， 瞧瞧。 景阳宫的幼女到底没能沉住气，娇羞地开了口。她一开了头，剩下的几个贵女也纷纷搭腔。韶华看着身旁这几个眼底满是期盼的小贵女，无声叹了口气。 年轻就是好啊，不仅一腔情窦，还无知无畏。 碧玲，起帐。 是。 纱帐打开，这顶最靠近玉台的公主帐内顿时一览无余。能在韶华帐里的小贵女们都是一品公侯府里出来的，自然都不是笨人。虽然娇羞，但更知道这时候越是镇定自若，越能得了天子青睐。 公主，刚刚听那谏官报来，各府的公子们都是满载而归，看来是难以挑选那第一人了。 韶华点点头，瞧了一眼帐外空地上的少年子弟，感慨道： 他们虽也优秀，但到底不及当年的温硕。当年春寿宴，连续三年的头筹都是他拿下的。那时候他尚不足15岁。 温硕这个名字放在几年前能让整个京城的贵女们趋之若鹜，但放在如今，几个小贵女们想了想才反应过来，韶华口中的温硕便是如今的静安侯。一个年岁尚小的贵女天真烂漫，脱口便出： 臣女想起来了，静安侯爷拔得头筹的最后一年春寿上，摄政王殿下也参加了呢。听说他一箭三雕，技惊四座，还把那猎物送给陛下了。 这小贵女话一出口，倒让公主帐里一下安静下来。众人没瞧到公主身旁立着的侍女碧玲，似是想起了什么，生生打了个抖。见韶华淡了神情，钟家小姐听说过韶华曾和弟子园有些过节，笑着讨好道： 哎呀，哪里那么夸张呢，一箭三雕怕是咱们大京最好的弓箭手都难做到吧，想必是以讹传讹，把摄政王传得离奇罢了。 这帐中小姐都不过14、15岁，弟子园七年前入京，这些小贵女们都还是些小娃娃，自是把弟子园的事儿当成了奇闻异事来听，觉得钟家小姐说得合理。 她说的没错，当年春寿宴上，弟子园的确一箭三雕，技惊四座，皇兄也确实受了他的礼，那一番景象至今想来，本宫都觉得颇为传奇。 帐内的贵女们都是抱着别样的心思来参加春寿宴的，韶华公主这么一句话，让听出了其中深意的贵女们脸色变了变，不敢再提弟子园的事儿。本以为摄政王远走帝都这么久，早已淡了声望，想不到就连脾气如此硬的韶华公主都这般感叹其风华。那个让当今陛下空悬后位至今的弟子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帐外谏官的声音收了尾，朝寒夜行礼后退至一旁。魏相有些犯愁道： 陛下， 这齐北侯府家的小公子和宋尚书府上的二公子剑术马术都是一等，打到的猎物老臣看也差不多，您要如何择出第一呀？ 福陵山春寿宴的头名历来都可以得到天子的御笔和御赐之酒，是莫大的荣耀，更是可以在寒夜面前混个脸熟，自是人人都想得。一听魏建这话，空地上的少年们俱把目光落在齐北侯府家的小公子梁正和宋尚书的二公子宋竹身上。两位少年神色紧张，屏住呼吸望着玉台上的天子。韩烨朝两人看去笑道， 你二人都很不错。 多谢陛下赞赏。 韩烨摆了摆手，一旁的吉利捧着托盘走上前来，盘上置着一方卷纸和一壶酒。韩烨起身走到玉台前，拿起盘中御酒扬声道， 今日的春寿宴让朕很欣慰，你们虽居帝都高府，但各个武技精湛，说明你们并没有耽于享乐荒废技艺。我大晋有诸多良才是朕之幸，还望你们日后亦能时刻保持勤勉，将来入朝参政报效朝廷。 是陛下。 玉台下的少年们听得热血沸腾，个个恨不得立马投身朝廷报效家国，做一番功业出来。大帐内各府的贵女们遥遥望着韩烨君临天下又俊美无愁的模样，一个个昂头望着，心生向往，脸色泛红，指望天子能垂一垂眼瞧一瞧他们。 宋竹、梁正，你二人技艺相当，朕的朝堂绝非容不下两人魁首的朝堂。今天你二人皆是这春寿宴的第一名，朕的御酒你们二人都有资格喝。 谢陛下隆恩。 宋竹和梁正听见韩烨的话，脸上俱是闪过惊喜，两相对望，眼底都生出惺惺相惜的感觉来。两人起身之时还互相扶了一把，这一动作落在韩烨和魏相等人眼里，对这两人的品性更是赞赏。 你二人上前来。 韩烨一摆手，一旁的小侍立马举着托盘端着两个杯子走过来。韩烨拿起酒壶正要倒酒入杯，恰在此时一声长啸声响起，那清丽的声音一声连着一声，韩烨倒酒的手顿住，目光陡然沉了下来。他身后的帝晋言猛地起身，连走两三步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喜之色。 陛下，那是…… 众人循着韩烨和帝晋言的目光望去，只见一匹骏马正从围场之外奔来，握着缰绳踏马而来的是一个红衣女子。那女子一身劲衣，遥遥相望便极尽风流贵雅之态。玉台上的魏相和公祭者望见来人，脸上露出了惊喜和意外之色，钱广进笑得合不拢嘴。韩烨抬手望去，从没有人在他脸上看见过那样的神情，期盼、喜悦、意外，甚至眼神深处还带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惊慌。 那是 韶华公主帐内，侍女碧玲惊呼一声，不敢相信地捂住嘴。韶华望着来人坐直身子，慵懒的神态不在，轻轻叹了口气。 啊，终于回来了。 何人？哎，都快让开。 围场入口的侍卫看到有人闯进，刚举着长矛要拦，便被一旁的侍卫长一剑挥下。侍卫长连拉带踹，在侍卫们惊讶的目光里，为来人清了一条极宽阔的路出来。骏马越过入口，急奔树下后，禁衣女子猛拉缰绳，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中停在了离玉台数十米之遥的地方。马蹄踏飞，卷起一片尘土。那女子望向玉台的方向，微微勾起了唇角，突然卷起身后弓箭，转身朝围场外奔去。恰此时空中雁过鸣叫，马上女子连奔百米，头微扬，拉弓成满月，一箭射向天际。 长剑袭着如虹气势穿透三只大雁落向地面。围场之内看得如此神乎奇迹的设计，连声惊呼。不少少年郎们想起当年帝都春寿宴的那场传奇，突然明白这禁衣女子是谁，脸上俱都露出激动和崇敬之意来。禁衣女子伸手接住垂落的大雁，卧将回身重向围场而来。她越过入口，越过坐满贵女的大帐，越过齐齐为她让开路的百家少年郎，停在了玉台之前。灼日下，如火的禁衣衬得他眉宇傲然，睥睨之间仿若君临天下。恰在此时，他身下烈马嘶鸣，他微动缰绳，踏马又向前两步，停在天子身前，与他同高。他随手一挥，将手中一箭三雕扔在一旁的谏官怀里。 给本王点。 摄政王殿下，一箭三雕。 可能拔得头筹。 他这一声问，看向的是面前半尺之远的天子。 能。 嘶哑低沉的声音在玉台上响起，寒夜堪堪说出这一个字，眼底浓烈的情绪机遇溢出。禁衣女子取过寒夜手中酒壶，头微扬，饮下一口。 好酒，不愧是陛下亲自赐的。 他手持酒壶微微抱拳，朝着寒夜的方向行下沉礼。弟子元迎上寒夜如墨的眼，满脸笑意，逆光下他这一笑仿若盛世之颜。 晋南弟子元见过陛下。 半个月后，大晋天子国婚，宣宇帝遵太祖遗旨，迎晋南帝家女子元为大晋皇后，上承于天，私得重任。23年前太祖那一句话，输尽了弟子元波澜壮阔的一生。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